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顶和小二，豆汁必包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 7.6。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如果说2017年因为著名演员张嘉译主演的6部电视剧播出，在影视界把2017年看作是张嘉译年的话，那么2018年就可以看作是徐峥年。他或监制或主演的《幕后之王》《超时空同居》，或参与投资的《后来的我们》，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而到了暑期档，由他监制和主演的《我不是药神》更是成为最大的惊喜，票房成绩达到30.98亿元人民币，成为目前为止中国影史票房第5位的影片，而豆瓣上更是给了近10年来国产电影的最高评分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在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现象级影片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电影故事。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程勇，从印度带回了天价药格列宁，仿制药印度格列宁，并私自贩卖，引起警方调查的故事。从自私走向无私，为病人的生存权而抗争，最终被抓，赢得了尊严。多位角色的命运也因为药这个元素串联，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草根众生相。这部影片根据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陆勇的真实故事改编，于2018年7月6日在中国上映后，李克强总理就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引发舆论热议，很快做出了批示，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。2018年9月，这部影片获得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。2018年9月8日，影片获得第14届长春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，徐峥更是凭借该片获得了最佳青年男主角，王传君获得了最佳男配角。2018年11月17日，徐峥还因为这部影片获得了中国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奖，导演文牧野也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奖，韩家女钟伟和文牧野还获得了最佳原著剧本奖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。 流行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 黄金强大。 2002年的上海，中年男人陆勇守着一家专门卖印度神油的保健品小店，惨淡经营着，常常因为交不起房租跟房东打游击。除了要操心生意上的事儿，家里的事儿同样不省心，因为前妻要带着儿子小树移民，程勇死活不同意。前妻在弟弟警官曹斌的劝说下先去了国外，小树暂时由曹斌照顾。眼看生意一直没有起色，隔壁旅店老板出于好心，将一个叫做吕受益的客人介绍给了程勇，说是能让他挣大钱。吕受益很会来事，先拿出了一个橘子。 吃个橘子。 哎，这一套走私药物抓到要判刑了，你知道吗？ 不至于的。 什么不至于啊，再说这么大的风险你就给3万块钱。 但这是个商机啊。老国内正版要30000起一瓶，印度盗版2000块钱，药效完全一样的。你要是多带一瓶回来， 药效完全一样的，怕什么？ 空，不是真的呀，我找人验过的，老板，我自己是病人，我要不折腾得起吗？我自己去的呀。 就算你折腾不起，你还没个亲戚朋友吗？说白了，不还是怕被抓吗？这种事情我不会做的，你找别人。 不是的，你一直做走私，你肯定有。 谁走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走私过啊。肯定不行，赶紧走吧。 那我们留个电话好了。 吕受益还不死心，把电话号码抄在了名片上，递给了程勇。 你要是改变主意了，你就给我打个电话，好吧？我呢，等要救命的。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是没两天，老爸被发现昏倒在地上，医院检查后确诊是脑部血管瘤，开刀手术要10几万，没钱就没办法做手术。陆勇于是铤而走险，和吕受益合作，很快就从印度搞到了第一批药。药是有了，可程勇和吕受益的药卖得并不顺利，很多病人并不知道仿制药的疗效，纷纷拒绝购买。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吕受益想到了一个人，病友群的群主刘思慧，她的女儿也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，高昂的药价让他不得不白天上班，晚上到舞厅兼职。刘思慧立刻联系了其他群主，结果在群主们的积极推广下，又因为仿制药效果立竿见影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进价500的药卖4000，程勇赚得盆满钵满。为了拿下印度药厂独家代理权，吕受益又推荐了一个在教会工作会说英语的刘牧师。刘牧师本人也是一名患者，本来不愿意干违法的勾当，但是想到患病教友能吃上便宜的救命药，刘牧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这一天，吕受益在派发药物时，居然被一个叫彭浩的小黄毛抢走了几瓶药。程勇和吕受益找到他的时候，才发现他也是一名患者，而且还把抢来的药分给了其他无钱看病的病友。见这个小子人虽然有点木讷，但是有义气，程勇把他也招进了自己的队伍里。有了药物的帮助，吕受益的病情也稳定了下来。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这一天吕受益邀请程勇到自己家里来吃一顿便饭。刚一进门，程勇就看到了刚出生没多久的吕受益的儿子。 他身体没事吧？这个病不遗传吗？ 不遗传的，白血病不是遗传病。 那还好。 我刚查出病的时候，他妈已经怀到5个月了。那个时候也想死，结果他一出生，我第一眼看到他就不想死了，就想听他叫声爸爸。但是现在好了，有药了，也有钱了。他要是早点结婚后，那肯定的呀， 是吧？ 准备那么多菜， 难得来一次。 你这个好菜，勇哥你别嫌弃啊。 妹妹你辛苦了啊。 不辛苦， 都是一些家常菜。勇哥，我们小酌一点，好吧？我也小倒一点点。好。 吕受益的老婆抢过他的杯子，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。 勇哥，谢谢。 弟妹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 因为你 这一点点好。 啊，你不帮我自己来啊。 好 啊，勇哥啊，听说你也是有个孩子啊，多大了？ 我一个儿子，8岁了。 儿子跟爸爸亲还是跟妈妈亲？ 我儿子跟我很亲的，从小到大带出去，他都黏我的。 知道了，他看到我就闹， 现在看不出来的。长大过程当中还有好几次叛逆期了，我跟你讲。 是啊，还有什么事情比有机会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更幸福的事情呢？但是仿制药在全市的流行导致正版药销量下降，瑞士诺瓦制药公司到当地公安局报了案，局长把案子交给了程勇的前妻弟曹斌。与此同时，有患者家属发现有人在贩卖低价格列宁，导致家人在使用这种药物的时候出现了不良反应。在病人家属的指点下，程勇他们来到了德国格列宁的活动现场。台上所谓的张院士声情并茂，鼓吹德国格列宁的种种好处，整场活动都散发着浓浓的诈骗味道。因为看不惯所谓张院士的行为，刘牧师在台上大声疾呼病友不要受骗上当，被几名保安拖着赶出了会场。耿直的小黄毛彭浩不由分说上前踹倒张院士，司慧也拎起折叠椅冲了过去。程勇只得和吕兽医一起加入战团，会场里一片大乱，打架的打架，抢药的抢药，直到警察赶到才平息下来。程勇他们被带到了派出所，罪魁祸首张院士却趁机逃走了。做笔录签字的时候，程勇有意无意问办案民警制贩假药的刑期，一听要8年以上15年以下，严重的还会无期，顿时心中一惊。怀着忐忑心情的程勇刚从警局回到店铺，就听到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居然是白天逃走的张院士。 程老板， 这样快走走，跟你谈点事儿。 就我一个人？哎，你给我出去出去。 程老板，这东西管用吗？ 你想干嘛？ 我说你怎么砸我场子？原来咱俩是同行。 谁跟你是同行？ 还装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。我给你算过了，像你这样卖，1年100来万。你把这个药的渠道给我，我给你2年的钱，怎么样？ 我都不知道你不写。你走不走？不走我报警了。 报警啊？好啊，你报啊，你现在就去报。警察到处查这个药呢，这你还报警啊？自投罗网啊。兄弟，干我们这行没你想象那么简单，像你这样卖最多半年肯定被抓，判个10年10年的，挣那么多钱有用吗？啊， 走不走？ 没法聊了， 走吧走吧。 哎呀，怎么折你手里可惜了，要不再考虑考虑。老郑， 第二天彭浩和吕兽医正忙着往店里搬货时，程勇接到了张长林的电话，警察就快到了。他立刻叫门外的两个人把货先藏进垃圾箱，不一会儿警车就停在了店门口。警察里外搜查了一遍，没找到仿制药，只得离开。但是程勇知道这是那个叫张长林的所谓张院士搞的鬼把戏，这一次他打来电话提醒，下一次恐怕就是警察直接上门了。为了老爸和小树，程勇将大家召集在了一起。 来，我给你们大家讲个事情。认识大家呢算是缘分一场，你们叫我一声勇哥，我也很谢谢大家。 勇哥，勇哥， 勇哥， 要谢3次。 但是天下呢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这个药呢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卖了。 嘴又带刀， 不好开玩笑的啊。 说啥呢？啊？啥玩意儿啊？ 从明天开始这个药我就不卖了。但是呢有其他人卖的，价钱贵一点，1万块钱一瓶， 但是我跟他讲好了，给你们几个还是3000块钱。嗯， 随卖随卖。 没，就是那个张院士，人家比我们有经验，人家已经卖了40年了。说白了，到现在为止没有出事儿，那是我们运气好。 哎呦我去！他卖假药害了多少人不知道啊？ 他这个药就是铺热系统加点面粉，吃不死人的。说这个老太太出事是因为她吃了别的不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人话，他骗病人钱，不是害人吗？ 他是要下地狱的呀。 他给你多少钱？ 不是钱的问题。 卖假药判多少年你不知道吗？ 那你就把我们。那你就把病人推给假药贩子， 推给他又怎么样？药又没断，这价钱贵一点啊，那也比40000块钱便宜啊。 好多人连5000都吃不起，你不知道吗？ 那他妈关我什么事情啊？我他妈是个卖神油的，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？我他妈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被抓进去他们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还不是我拼死把药带回来的，你们到今天全得惦记我。我他妈又不是白血病人。 大家不欢而散，程勇心里很愧疚。一年后，程勇的制衣厂办得有声有色，生意蒸蒸日上。这一天正在接待客户的时候，程勇看到吕受益的妻子一脸憔悴地站在公司门外。 金妹，你怎么来了？ 明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 那有什么事情吗？还那老吕还好吗？ 他不太好。明哥，你还能搞到印度药吗？ 印度药不是张长林在卖吗？ 他跑了，警察把药都抄了，已经很久没有药了。 警察怎么会知道的？ 被人给点了。张长林把药涨到20000，很多人都吃不起，就没人护着他。 马上！哎，你听我说，你把电话留给保安啊，过两天我去看老吕啊。 云哥，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，已经没有钱了。老吕他快撑不住，他不想治呢。 我知道，但是今天我有别的事情。 他更晚了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没有药他就死定了。我去。 马上，李总，不好意思啊。行吧，来，你把电话留给他，好吧？过两天我肯定去看老吕啊。 快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 因为客户催促，程勇顾不上吕妻的哭诉，匆匆开车离去。第二天，程勇到医院看到了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的吕受益，由于没有药物的维持，只能靠输血增加血小板。程勇再次前往印度购药，却没有了代理权，就只能从药店买几盒。但是当程勇拿着买好的药回来时，一切都晚了。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，更不愿拖累妻儿的吕受益已经从住院大楼上跳了下去，自杀身亡了。程勇开始极大的自责，看到那么多病人无助茫然的眼神，他决定重新卖药，并且宣布每瓶药1分钱都不赚，只卖500。可是才做了几天，阴魂不散的张长林又找上门，想要20万跑路费。程勇二话不说拿出了30万，着实让张长林吃了一惊。大半年了，张长林没有抓到，市场上反倒又有了假药露头。局长下令必须在15天内抓到人，曹斌不得不带人搜查病人聚集的廉价旅店、棚户区，收缴仿制药，并将这些病人带回了警局。 我听说你们大家不配合，我们办案子讲证据，从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搜出那种假药，你们配合还是不配合，案子都一样办。包庇犯罪也是犯罪，我只提醒你们一件事情，你们这么做不是在帮他， 世子害的。 领导，求你个事儿啊。我就是想求求你，别再追查印度药了，行吗？我病了三年，4万块钱一瓶的中药药吃了三年，房子吃没了，家人被我吃垮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，你们非说它是假药，那药假不假，我们都不知道吗？那药才卖500块钱一瓶，药贩子根本没赚钱，谁家能不医上个病人？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？啊？我们把他抓走了，我们都得等死。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，行吗？ 大妈的一番话让曹斌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。通过连日排查，曹斌终于抓到了张长林。可意想不到的是，张长林坚决不肯说出仿制药的来源，但是程勇和小黄毛彭浩在码头卸货时却被保安举报了。当警方赶到时，彭浩趁程勇没注意开车引开了警察，但在逃跑过程之中发生车祸，不幸身亡了。为此，程勇找到曹斌，面对程勇的斥责，曹斌无言以对，于是他毅然退出了办案小组。印度政府也因诺瓦公司的施压关停了制药厂，没有了货源，程勇仍然不放弃，出资从印度药店以2000元的零售价购入，以500元的价格售出。小树被送到了母亲的身边，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程勇在一次送药的时候被警方逮捕。经过庭审，法官考虑到程勇的救人行为，判处5年的有期刑刑。前往监狱的路上，上千病友夹道送别囚车中的程勇。此案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。3年之后，程勇获得减刑，并且提前释放。走出监狱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前来接他的曹斌。 来这儿再喝点。 行。 现在怎么打算？ 没想好了。 假药别碰了啊，没人买那玩意儿的。 怎么了？ 正版药进医保了，没人吃印度药了。 那挺好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我不是药神》的电影故事。人们经常有一种错觉，3天票房超10亿的猛片《我不是药神》是影坛资深老司机徐峥导演的又一力作。事实上，徐峥只是这部影片的监制之一，另外一位监制是著名导演宁浩。青年导演文牧野才是影片真正的导演。那么作为电影界异军突起的青年才俊，文牧野可谓是一片封神，功成名就。他的崛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他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，并不仅仅是低俗恶搞、浅薄煽情以及视觉刺激的烂片才是票房的保证，有深度、有内涵、揭示人性的好片